这儿不进一家门，一拜天地二拜高堂，你就是我媳妇儿。你让你骂我的事儿，多花两个字儿，问我是否想挨揍，我说等一会儿。媳妇儿你真好，虽然你有点彪，洗衣做饭你都不会，没事还把我削。媳妇儿你真好，其实你真挺彪，等你老公有钱了，一定给你买个貂。 现在女性还都很势利眼儿， 对 你要是穷凑的到不了跟前儿，没钱没权没心眼儿，你可得滚远点儿。白富美大成一直要着四个色儿，黄色就大富，白色 iPhone 五，银色的卡地亚的红色小路虎。一走一逛上街边，你来点关东煮。 老板来俩撒尿牛丸。 欧了，吃完牛丸你想干点啥？你叫杯小万达，你买瓶冰红茶，呲个小牙，咧个小嘴，抽个小冰杆，打个猪肉滑，叫你腾空四十几分，没了两个牙。起来骂骂咧咧，你对我干嘛？你对我干嘛？ 那山有那水，那都不是事儿。从今炕头俺媳妇儿，我就是你王艳妻儿。放进我的户口本，咱俩是一对儿。再拜父母，快入洞房，咱们来打个本儿。 想得美， 媳妇儿你真好，虽然你有点彪，洗衣做饭你都不会，没事还把我削。媳妇儿你真好，其实你真挺彪，等你老公有钱了，一定给你买个貂。媳妇儿你真好，虽然你有点彪，洗衣做饭你都不会，没事还把我削。媳妇儿你真好，其实你真挺彪，等你老公有钱了，一定给你买个貂。 对，买貂，买貂。